原来是你。老狼和狐狸是好朋友，他们住在一起。有一年冬天，天气很冷很冷，雪下得很大很大，把地上的东西都盖住了。老狼和狐狸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到东西了。老狼打了个哈欠说， 咱们出去跑跑吧，说不定会捉到一只兔子。 狐狸假装没听见，把头靠在前腿上，好像睡着了。他在想，天这么冷，上哪儿去找兔子呀？老熊家里藏着许多好吃的东西，我去偷一些东西来吃。可是这事儿不能让老狼知道。老狼以为狐狸睡着了，心里想， 这正好，我自个儿去捉兔子，自个儿吃。 他就出门去了。狐狸见老狼走了，一咕噜起来，拿了一个大麻袋，也出门去了。他走着走着，忽然看见老熊傻头傻脑地走来了，赶忙跑到大路旁边，拿出大麻袋，把身子一弓，钻了进去，一动也不动。他想等老熊走过来看见了，准会当作谁掉了的东西，把他背回家去。这样，他就可以偷老熊的东西吃了。可是老熊没走到大路上来，老狼倒是跑到大路上来了。老狼看见了大麻袋，高兴极了，心想， 你好运气好运气，没捉到兔子，捡到个袋子， 背起大麻袋就走。狐狸呢，以为是老熊背着它，也高兴极了。老狼背着大麻袋走了许多路，累得不得了，只好停下来歇一会儿。他把大麻袋往地上一扔，说， 真重。 这一扔把狐狸摔痛了，可他又不敢想，怕老熊听见。老狼背起大麻袋又走了一段路，累得不得了，把大麻袋往石头上一扔，这一下可不得了，狐狸给摔得更痛了，差一点叫起来。可是他怕老熊知道，只好忍着。就这样，老狼背着大麻袋走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又走一会儿。老狼走到了家，把大麻袋往地上狠命一扔，说， 哎，累死我了。 大麻袋里的狐狸这下可忍不住了，叫了起来， 哎呦我的个妈呀，老熊轻一点扔好不好？ 老狼吓了一大跳，提起大麻袋往里一瞧，老狼和狐狸一起喊起来， 啊，原来是你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